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讲解听力的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we will continu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n the trust to protect and conserve dolphin、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听这个基金会，就是保护倡导保护海豚的这么一个基金会。那么我们听之前呢，也还是先看一下词汇。第一个 adopt， A-D-O-P-T， adopt 就是去领养的意思啊。其实在中国，你像植树也有领养一棵树这种做法啊。他们对于海豚的保护呢，也鼓励公众积极的参与，并且呢去支持海豚保护的这各项活动。其中一种方式就是 adopt a dolphin scheme。 好， scheme 下一个词 S-C-H-E-M-E， scheme 呢是计划，它是有一整套的方案啊，所以它有一种去领养海豚的方案。那说起来这个 scheme 呢，它有好多的用法，那我们在阅读中和听力当中遇到一个你就记一个，这样就好了。好，下面一个词是 sponsor。 sponsor 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及物动词。 sponsor 就是赞助的意思吗？赞助者， sponsor 赞助者本身就可以用作名词。那用作动词呢，也可以用作及物动词，比如说 you can sponsor dolphins 啊，你可以在经济上去资助海豚。 sponsor 呢，它还有一些个比如说 名词 sponsorship Sponsorship， 没错，是一个赞助身份。就比如说有的单位他对一个活动他是一个作为一个 sponsor 呢，那他就是赞助商， 赞助方。对 对，这个 sponsor 有这个意思。 对 啊，那如果你出去留学，你需要一个人给你提供财产资助，那么那个人叫 financial sponsor， 他是财务上的赞助方。 对啊，就是给你提供财务担保。再往下呢，是它有几个海豚的名字。第一个叫 Moon Dancer， 这个好记吧，挺有诗意的哈，就是月亮舞者。第二个呢叫 Echo， Echo 这个英文词也是不错的，叫回音回声。第三个词叫 Kiwi、Kiwi 就是大家知道那 Kiwi Fruit， Kiwi 是一种海藻。好，第四个呢，这个海豚的名字提到叫 Samson， S-A-M-S-O-N 啊，一会儿大家会听到这几个海豚的名字、以及他们被这个领养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个情况的变化。好，然后再往下呢是 elusive 啊，这正儿八经的一个词，好多人不太认识。elusive， E-L-U-S-I-V-E， elusive 就是远离的，所以这个 E 开头呢，它是离开的意思。Elusive， 他说 Echo is being rather elusive this year、今年呢，说 Echo 的这一头海豚好像就是比较躲着人，不愿意见人。 Elusive 形容词。 对，还有另外一个词呢，很简单，是 F-I-N， fin、fin、等会儿我们谈到这个海洋生物鱼类，它就有这个fin， fin 是鳍的意思啊， 鱼鳍啊、就是鲨鱼的那个鱼翅，也是 fin， F-I-N， 挺好的，就是关于鱼的一些词大家可以都放在一起去记，然后海洋生物啊什么 marine 啊，这些都是属于一个主题相关的这些词。 嗯，对。 那你都把它记在一起，今后你在阅读或听力的时候，你这些词掌握了，你听力的障碍就小很多。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从海豚出发，然后会涉及到很多有关于海豚、海洋、鱼类的一些关键词啊，等会儿都会一一出现在我们这一小段听力材料中。另外一个单词呢，等会儿我们会听到的就是 fascinating, they sound a fascinating group. 这是一个现在分词做形容词，就是有吸引力的， 对， 引人的。好，那我们生词就预习到这儿，咱们来听第一遍录音。 好的，这段录音很短，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竖起耳朵仔细听一下它的大意。 I'm sure our listeners will want to find out what they can do to help. You mentioned the Adopt a Dolphin scheme.Can you tell us about that? Of course. People can choose one of our dolphins to sponsor. They receive a picture of it and news updates. I'd like to tell you about four which are currently being adopted by our members. Moondancer, Echo, Kiwi and Samson. Unfortunately, Echo is being rather elusive this year and hasn't yet been sighted by our observers. But we remain optimistic that he'll be out there soon.All the others have been out in force. Samson and Moondancer are often photographed together, but it's Kiwi who's our real character, as she seems to love coming up close for the cameras, and we've captured her on film hundreds of times. They all have their own personalities. Moondancer is very elegant and curves out and into the water very smoothly, whereas Samson has a lot of energy. He's always leaping out of the water with great vigor.You'd probably expect him to be the youngest. He's not quite. That's Kiwi. But Samson's the latest of our dolphins to be chosen for the scheme. Kiwi makes a lot of noise, so we can often pick her out straight away. Echo and Moondancer are noisy too, but Moondancer's easy to find because she has a particularly large fin on her back, which makes her easy to identify. So, yes, they're all very different. Well, they sound a fascinating group. And how would you go about...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这一段录音给放完了，一分多钟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仔细听清楚呢？ 好，下面我们来逐句讲解。他说 ：“I'm sure our listeners will want to find out what they can do to help。”啊，说我敢肯定呢，听众朋友都很。想了解怎么才能够支持这个基金会，是吧？You mentioned the Adopt a Dolphin Scheme. 你提到了呢，就是去领养海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Can you tell us about that? 哎，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啊？怎么领养法啊？其实我觉得要有条件，领养动物、领养树都不错。好，那么 Alice 她怎么说呢？首先呢，我们就有一个领养海豚的计划。People can choose one of our dolphins to sponsor. 大家可以从我们现有的海豚中呢选一只。 您可以以帮助其中某一只海豚的名义来捐赠。 对，你这么领养呢，其实它有一个挺好玩的，它就是说呢 ，they receive a picture of it. 首先呢，它会得到这个海豚的照片一张。And news updates, 以及呢这个海豚的新情况，定期去给它更新这个海豚的新闻。I'd like to tell you about four which are currently being adopted by our members. 说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由我们这个成员所领养的四个海豚。Moondancer, 这个月亮舞者。Echo, 回音。Kiwi,这个海藻 and Samson 四个海豚 Unfortunately, Echo is being rather elusive this year. 不巧的呢就是 Echo 这一头海豚今年就比较躲着人 and hasn't yet been sighted by our observers.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我们的观察者观测人员看到呢。这里边的 sight, S-I-G-H-T,Sight 作为一个动词就是看到的意思 Be sighted 被动 But we remain optimistic that he will be out there soon 但是呢我们非常乐观他不久一定会出现的 All the others have been out in force 其他的人都很积极的出现 他们就是一起老出来活动啊 ，in force 就表示他活动比较积极的意思。比如说，他现在讲 ，Samson and Moondancer are often photographed together 啊，这两头海豚呢经常出现，人家一照就是两只海豚照片照在一起。 嗯 ，But it is Kiwi who is our real character 啊，但是这个 Kiwi 海藻才是我们这儿最有个性的一个海豚。怎么有个性呢 ？As she seems to love coming up close for the cameras， 因为她特别喜欢接近，跑到这个照相机的跟前。 那特别喜欢展现自己哈、 啊，没错， 有镜头感，看到摄像机拍她，她就冲过来， 所以她的这个出镜率就比较高。好，然后她说这个海藻呢，还怎么有 characters 呢？她说 ，She seems to love coming up close for cameras and we've captured her on film hundreds of times， 就给她光给她照相都照了好几百次了。They all have their own personalities， 啊，说这一个海豚其实都有自己的性格。这什么叫 they have their personalities？ 说动物有自己的性格是吧？我就想起来说有人养猫，说其实猫是 have their own personalities， 猫是有自己的个性的啊。 没错，那你像有的人养那个猫就是特别傲气，就像国王一样。 哎，对，有的猫就特别的孤傲，而有的猫又特别内向啊，你发现没？ 特像人 是 啊。然后呢，接着他说 ，And moon dancer is very elegant and curves out and into the water very smoothly。 啊，你看这个名字就是啊，这种月光舞者呢，就是非常优雅，他就是弧度的跳出水面，再落回到海里，就是非常流畅的动作。这里边有一个 curves out and curves into， 这个 curve 就是曲线的意思。那海豚大家想想，从水中跃过来就画一个弧线出来。Whereas salmon has a lot of energy, he is always leaping out of the water with great vigor. 另外一只叫做 Samson 的海豚呢，精力十分充沛啊。He has a lot of energy and he is always leaping out of the water with great vigor. 他经常会跳出水面，充满活力。 好 ，vigor 这个词就是活力的意思 ，V-I-G-O-U-R。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一跳就特有劲儿，你一看啊，不是那种软绵绵的跳。 它另外有一个形容词叫 vigorous， 对， 哎，就是非常有精力的， 有活力的，有精力的，精力充沛的。 嗯， 好，接下来呢，他在说的这个两只海豚之外 ，Kiwi makes a lot of noise。You'd probably expect him to be the youngest， 你可能估计这个 Simon 这个充满活力的是最年轻的。He's not quite， 但是呢，并不如此。That's Kiwi， 最年轻的其实是那个海藻。But Samson's the latest of our dolphins to be chosen for the scheme， 但是 Samson 被选作扶植的对象、赞助的对象呢，其实是他是最晚的一只。Kiwi makes a lot of noise, so we can often pick her out straight away. 啊，这个 Kiwi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发出很多的声音，所以呢，我们一下子就能把它识别出来。啊 ，straight away 就是立刻的意思，马上的意思。Echo and Moondancer are noisy too. 啊，那个叫回声和月亮舞者的两头海豚也特别的会制造噪音 ，but Moondancer is easy to find because she has a particularly large fin on her back. 这个月亮舞者呢比较好识别，她呢背后背上面的这个鳍特别大 ，which makes her easy to identify. 让她一下就能够识别出来。Identify 这个词是识别的意思。这个词是个动词。好，那就是说呢，它从外观一下能认出来。So yes, they are all very different. 确实他们都很不一样。Well, they sound a fascinating group. 所以这个主持人说，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不同寻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群、一个组。好，那么这一个逐句讲解呢就完成了。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这次呢，请大家尽量的去理解。 I'm sure our listeners will want to find out what they can do to help. You mentioned the Adopt a Dolphin scheme.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at? Of course. People can choose one of our dolphins to sponsor. They receive a picture of it and news updates. I'd like to tell you about four which are currently being adopted by our members. Moondancer, Echo, Kiwi and Samson. Unfortunately, Echo is being rather elusive this year and hasn't yet been sighted by our observers, but we remain optimistic that he'll be out there soon. All the others have been out in force. Samson and Moondancer are often photographed together, but it's Kiwi who's our real character, as she seems to love coming up close for the cameras, and we've captured her on film hundreds of times. They all have their own personalities.Moondancer is very elegant and curves out and into the water very smoothly, whereas Samson has a lot of energy. He's always leaping out of the water with great vigour. You'd probably expect him to be the youngest. He's not quite. That's Kiwi. But Samson's the latest of our dolphins to be chosen for the scheme. Kiwi makes a lot of noise, so we can often pick her out straight away. Echo and Moondancer are noisy too, but Moondancer's easy to find because she has a particularly large fin on her back, which makes her easy to identify. So, yes, they're all very different. Well, they sound a fascinating group. And how would you go back?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我们把这一段听力又听了一遍，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把今天材料中出现过的一些最重要的单词和词组再挑出来，给大家做一个造句的练习。 好，首先呢就是 scheme 这个词，之前就讲有一项计划哈，它还和这个 plan 呢有一些区别，它是有一定的体系的啊，就是 an elaborate and systematic plan of action， 它呢是一个行动纲领的一套计划，并且呢是非常详细的 elaborate and systematic， 它有自己的一个系统性。好，那我现在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咱们在句子中去看啊。第一个句子，The company was pouring around $30 million into the scheme. The company was pouring around $30 million into the scheme. 啊，该公司向这个计划注资$30 million。这里边的 scheme 其实就是讲这个计划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计划。再来啊。They would first have to work out some scheme for getting the treasure out. They would first have to work out some scheme for getting the treasure out. 他们首先要先想办法把财宝取出来，就是要想一些个计划，把财宝拿出来。这里边也是用的 scheme。好，再来啊。He did not quite know how to place women in his scheme of things. He did not quite know how to place women in his scheme of things. Scheme of things. 它是这个一整套计划之中的各项事物中，他不知道把女人放在什么位置。就是他不太清楚自己人生安排中应该把女人摆在什么位置。所以你看这个 scheme。就是挺多的意思。好，那么这是我们要多看这个例句的第一个。第二个词呢 ,news updates, 啊，我觉得这个刚才不用特别讲。update 这个词除了用作动词还可以当名词，课文里边用的就是名词。 就是更新。 对。 news update 就是及时的更新新闻。 它可以有复数加 s, 所以它是一个可数的 news updates。 对，你经常看英文新闻会看到在开头的时候，它可以说 welcome to the news updates, 对吧， 对， 欢迎收看最新新闻。 没错，就是说有好多的事儿他会追踪报道啊，昨天呢就是同一件事儿昨天报完了，今天又有新情况了，那这时候你要看的就是 updates。 对，它的进展怎么样，它最新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对，就是更新。啊，所以这个词呢我觉得就是用的比较的广泛，但是咱们老想不起来用，不知道用这个词。 比如说您在升级一些软件的时候，英文提示就会说 update。 对，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它是一个动词，对吧？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更新的是名词，这个 名词就是更新嘛。 对。好，那我们现在来 看一些个句子例句，然后我们在句子中呢再去体会这个到底是怎么去用。动词名词这边都出现啊，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他们决定更新计算机设备，英文怎么说呢？ They decided to update the computer system. They decided to update the computer system. 好，下面是一个名词了哈，请你把插件的更新保存下来。 Please save the updates to the plugins. 对啊，你看这个 updates， 目前我们说两个句子还都是和这个计算机有关系的，对吧？ 因为你计算机会涉及到程序和网站的不断升级更新嘛。 嗯哼。 所以其实我最早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就是一些英文软件它更新了要提示。 对，用的是比较多的。数据然后新闻的这个信息的更新都会用这些。好，那现在有一个啊，我的这个通讯部现在存了一些新的联系人啊，现在请你把这个更新版本的通讯部同化一下。好，就是 synchronize， please synchronize the updated address book。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哎，发现英文比中文还简单。 Please， 哈、，Please synchronize the updated address book、 哎。 啊，就这么说就行了。 没错。好，那么关于 update 呢，我们就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比较好的词汇， 叫 vigorous。 Vigorous 是 vigor 的形容词。 对了， 嗯， 好，你一看那个 vi 这个词根，就是生命活力的那个词根， 说它非常有力，精力充沛的， 嗯哼， 充满活力的，朝气蓬勃的， 没错， 这就是 vigorous。 哎，所以说有的人说，哎，你看这个人很阳光，其实我觉得这个阳光吧，本身说，哎呦 ，he is very sunshine， 这太恶心了， 那就不对了哈，shiny 也不对， 也不对啊， 发 光 的， 就是啊，闪亮亮的，冰冰冰的就出场了，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中文中说一个人特别阳光，就是说他特别有活力， 其实就是 vigorous， 哎，这个、就是、 还有 positive 这个意思、 哎、，vigorous and positive， 对、 嗯， 所以你可以看，如果你用这个说 he is sunshine， 那太土了，因为 sunshine 本身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个名词， 对， 啊，所以我们形容一个人阳光，就无非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啊，他 he is optimistic， he is vigorous。啊，充满活力的，并且乐观的，并且 positive 积极的。 嗯， 所以说，在我们描述一个人阳光的时候，大概这三个词都得用上，它没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唯一个词的版本去描述。 嗯、是。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vigorous 的一些用法。 那我们说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非常帅气的小伙子。 哎 ，he is a vigorous, handsome young man. 哎 ，vigorous， 没错 ，vigorous and handsome。 对呀，多棒啊 ，young man, young man 啊，这个 vigorous 这词很好用，是吧？好，再来看啊，非洲舞蹈强劲而奔放，这个英文也可以用啊 ，African dance is vigorous 啊，就这么用就行了，奔放有力气哈、啊。好，再来啊，嗯，他遇到了一个劲敌啊，就是他这个敌人非常的强有力 ，she had a vigorous opponent。She had a vigorous opponent. Opponent 就是 对 手， 没错。 So she had a vigorous opponent， 就指的是她遇到了一个劲敌，非常强劲的对手。 啊，最后一个呢，说她的书法啊、苍劲有力。 书法也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啊。 哎， 所以 vigorous 呢，不只是形容人，当你形容这个 calligraphy。书法 什么舞蹈啊什么动作啊都可以，那这句应该是、His calligraphy is vigorous and forceful、 哎、forceful 就是有力量的， 没错， 所以他有劲道有力量，那么他的书法就是 vigorous and forceful， 没错， His calligraphy is vigorous and forceful。 好，那这些单词呢就是选自于我们今天雅思听力真题的这一段素材，希望对大家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